喂，大家听得到吗？听得到吗？我打个一，迟到了，不好意思。稍等一下，我再调一下啊。声音怎么样？大家觉得？我要调一下，不好意思啊。喂，大家听得到吗？听得到打个一帮我。听得到打个一，声音怎么样？我专门买了个话筒，里面。好，谢谢谢谢。那我们就开始啊，因为迟到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啊，还行是吧？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一开始先说几个新闻吧，以后我们直播都这样，先说几个新闻，一个就最近两个人事啊，一个就这个范波尔，刚到这个苏州当书记，因为苏州大家知道全国 GDP 第六啊，前任苏州的书记刘晓涛刚当江苏省长，所以这个调动很吸引人，范波大家知道他是发改委出身的，发改委出身，他是一直。之前一直在发改委人事司的副司长，他大概干了十几年，我记印象16年的人事司副司长，后来在那个就是12年左右呢，去四川省挂职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16年呢，他就要去正式去四川之前呢，发改委呢就给他解决了政厅，所以在尹力在四川当省长的时候呢，因为他当。挂职的时候就跟尹力非常熟悉，那因为他在四川挂职的时候，我去过看过他几次，就是到了16年，尹力接省长呢，就让他接了发改委主任，所以他跟尹力关系非常好，尹力对他非常认可，到了20年左右呢，他就下放到自贡当书记。自贡大家知道是原来那个孔融之乡，但也是那个盐都还叫什么的。但是主要产业都衰败了。范波在当地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他把氢能啊发展成了自贡的一个支柱产业，把那个自贡当地的这个就是当地的文化搞得也非常好，也非常好。中间他邀请我过去，我就没去然后到了。2022年左右，2021年左右还是什么，就调到了那个交流到了山东做副省长，然后又当秘书长，当时都是应该是05，然后 因为他本身在发改委的时候，因为他是人事司副司长嘛，他本身一直认识那个，就是那个何立峰啊，所以这次的推荐呢，应该还是何立峰推荐的，啊，但他跟尹力关系非常铁啊，跟尹力非常铁，因为我去的话，在那尹力当时，因为尹力提拔尹力的是当年有一波人是吴仪和高强啊，高强的秘书当时就是也是一直在四川，我们当时在那见过几次。啊，所以这次推荐应该还是何立峰啊，所以就像我第一次会员直播给大家讲的，何立峰现在因为他干到这一届就马上要退了嘛，啊，所以另外他跟习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何立峰在拼命的推荐人啊，啊，所以你跟个好领导就行了。所以这个范博的这个人水平非常高，人也非常正，他摄影非常好啊，就是原来也指导过我摄影，后来我就不上道啊。两个人也非常清廉，这个水平也非常好，所以范博如果能上的话，对这个国内是个好事吧。另外这个刘洪建啊，大家也看到他从昆明的书记，这是70后啊，刘洪建，其实范博也算准70后，1969年的。刘洪建啊是73年出生的啊，然后原来一直是在他这次呢就当了云南省的省委副书记。啊，就是相当于锁定了一个正部级吧，因为省委副书记现在一般都会解决正部级啊，只要你不要犯严重的错误。所以刘洪建这次这个算一个重要的提升嘛，在70后里面。啊，刘洪建呢，他早年啊，他本身就是宁德人，早年是那个福建师大，著名的福建师大毕业的，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到了这个。宁德下边的福鼎市还是下边有个县级市工作，从办公室也当过小秘书，市委党校也干过，反正一直在当地，一直干到宁德的对外贸易局的那个局长应该是。完了2015年吧，然后参加了那个公选，他参加了公选就选上了那个福建省的那个国企，叫福建中旅吧。啊，然后就选了那个福建中旅当了副总，当了副总就解决了副厅嘛，然后16年呢就到那个福建旅发公司当了总经理，相当于解决了正厅。18年呢突然被调到南平当市长。这个过程啊，很多人就说这个刘洪建啊是蔡奇的人啊，是他跟黄坤明的这个在福建师大的这个师弟，大家帮我点点赞啊，右下角那个小红心帮我点点赞，这样的话有助于增加热度。让那个加大推送一下，大家闲着帮我连着点一下那个小红心吧，还有左上角那个大拇指啊，大拇指点一次就行，新进来的也好啊，老的也好，帮我点点红心好吧啊，因为咱们都是对会员的免费直播啊。所以刘洪建呢，大家就想，哎呀，他俩都是福师大的，他肯定是蔡奇的人，蔡奇现在权力这么大，所以刘洪建当这个主席很正常，当这个副书记很正常。但是大家想没想过他他之间他就是刘洪建在校的时候，蔡奇他们早毕业了，他们这中间差的岁数太多了。那刘洪建的早期他是怎么发展的呢？其实刘洪建的发展主要靠的是江信治啊，因为当然你当了个大领导，原来我说过一个理论，要两级火箭三级火箭啊，那他早年当然在宁德有他当地的领导，这个靠自身的素质就能够有这个。但是他关键的一步就是15年左右解决这个副厅级，从宁德一下调了省，到了省里了，解决了副厅，而且这是一步非常大的跨越。他说是公考，但是大家知道你没有人的话，公考根本上不去，有的公考甚至为你很多人是量身定制的。那当时福建的组织部长是谁呢？就是江信治。所以你看整个刘洪建这些年的发展跟江信治的整个发展是高度一致的。江信治在福建当组织部长的时候他解决了副厅解决了正厅，后来江信治到了中组部当副部长但是呢这个福建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就换成了余伟国，大家知道他原来一直在中央工作，他给王震和丁关根都当过秘书，一般人只知道丁伟国给丁关根当过秘书，事实上他跟王震也当过秘书，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在厦门工作，后来就当了福建的省长和书记。所以 刘鸿渐的发展是丁伟国当时，他解决那个政听的时候是丁伟国当省长，后来到南平当市长。大家知道这个，你从一个国企老总到一个地方当一把手市长，这个跳跃是很大的。这个必须得省委书记一把手点头的，当时就是刘伟国，但是后边支持他的还是江信志，因为江信志当时已经是中组部的常副部长了，刘伟国肯定要给他这个面子的。后来他到了昆明，他解决副部级这些就是刘伟国管不了了，但是江信志已经中组部常副部长了，又包括他到昆明当书记，江信志就今年刚前不久刚退，所以一直到他到昆明当书记，一直都是在江信志的帮助下发展的。但是他到了昆明当书记，到了这一步之后呢，这个校友的关系就有用了。你有以前你官小，你就是什么校友都没有用，你现在去复师大，好多校友你去找蔡奇有用吗？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在昆明期间呢，他有可能跟蔡奇建立了联系这一步，因为江信志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到上副书记这一步，应该可能蔡奇就起了作用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昆明这个地方啊。其实一直这几年，包括这个地方一直是个灾地啊，四任市长落马，四任书记落马，去年还是今年又被提级巡视，所以就像他这次刘鸿渐能从昆明的书记冲出来啊，也是一个艺术，就相当于打破了这个地方这个近20年甚至近30多年的这个比较衰败的气运大家帮着点点小红心哈，谢谢。好，今天咱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啊。今天这个主题呢，我是想讲一讲这个咱们这几代领导人的家族之间的传承。大家很容易看到他们政治传承，但是他们家族之间的传承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大家知道，口头上都是主义，心里想的都是生意口头上都是为了党为了组织，到了最后到了退休或者是到了退休前后或者是到了他仕途的后半段，想的都是家庭。怎么把自己的家族权力传承下去？怎么让自己的家人平安落地？怎么让自己的这个家族可以长久的兴衰下去？所以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大家现在先不要提问啊，因为我没时间看啊，我给大家讲完这个东西啊。所以这种家族对家族上的安排啊，其实不同的领导人他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讲这个呢？其实对大家啊，大家有一些年龄大的，可以通过这个来思考自己的家族怎么传承啊，可以思考自己的。家的孩子怎么做教育啊？然后年轻一点的呢，也可以看一看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安排对不对啊？因为一个家庭啊，一个家族啊，因为中国人跟印度人可能不一样，可能国外他是靠印度啊这种佛教靠什么？靠轮回，靠什么的？靠个人的轮回。在中国的人的这种长生是靠什么实现的？他是靠子女来延续，子女的生命在中国人看来，他就是自己的这个延续，所以家族对中国人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讲一下中国领导人的这些安排，一个让大家了解这个中共的这个本质了解他们在冠冕堂皇的这些话语之下，他怎么安排自己家族的人。另一方面呢，也希望对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对大家这种自己的家族安排啊，子女教育有个启示所以我就开始讲了首先这几代领导人，因为我可能前面稍微讲的详细一点，后边就快点讲。第一代领导人主要是毛了，咱们伟大领袖这个毛主席，当然是很厉害啊。但是毛主席啊，这个老毛啊，他的安排啊，他整个家族的安排可以说是比较失败的，就是因为当然了，老毛这个人他本身跟那个路易大帝一样，他是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我也不管，他是这么个个性的。所以他也当然的，他但是呢，他整个的家族的安排呢，特别是他大儿子死了之后呢，他可能对这块安排也不是很上心，因为他两个儿子一个死一个傻，两个是吧？因为像这种封建思想严重的人，他是看儿子不看女儿，所以老毛其实在安排后代这方面是欠考虑的，所以最后你看一下老毛的这几个后代都比较惨，毛远新大家知道是他示弱孩子的侄子。被抓了，坐了很多年。李讷和李娜和李敏，两个人其实过得也不太好。就李敏当时出来过那个治病都有钱，然后打报告给中央，说我能不能取点稿费，从老毛的这个稿费里取一点治病。邓小平说不行，李讷当然就更惨了，找了一个这种警卫做老公 因为李讷后期也得了精神病了嘛。老毛在世的时候，几个人都手眼通天，李敏控制那个国防科工系统，斗张爱萍，李讷他当时是控制的那个海军解放军报啊，后来又当了北京市的副市长还是副书记，然后就病休了。啊，后来这个文革以后呢，这个张爱萍就开始斗李敏，然后这个邓小平就是一直对江青的整他念念不忘，就是对李讷他们也不太好。所以你看，像第三代了，像李敏的两个孩子，一个像孔继宁啊，因为李敏的老公后来不是一直没有工作嘛，就是自己做生意了。孔继宁一直后来接了他的爸爸做生意，做生意做的也一般，后期可能好一点。李讷的那个儿子叫王孝之嘛，王孝之也是很一般的最后发展的，因为他受教育不够啊，就是没怎么上学应该是。然后就是毛新宇了，毛新宇大家知道，就是中国当时有个疑问吧，也是个笑话吧，大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毛新宇不是毛岸青的孩子，是。另一种呢，说是因为毛岸青已经失去生育能力了，到后期，那为什么有了那个毛新宇了呢？有人说是邵华跟他前男友那个徐海东的儿子的后代，也有人说呢，周恩来呢后来让那个黄永胜他们督促那个301改进这个生殖技术啊，让他具备了这个能力。但总之就不说了吧。但是在毛新宇一直长到7岁。老毛还在世，但老毛一次没见过毛新宇，唯一的亲孙子他一次没见过。你就想想吧，啊，邵华说江青阻挡，江青是阻挡不了的，那老毛见那些女朋友那个江青都阻挡，那是哪个能阻挡了了？因为掌握老毛见谁的不是江青啊，是王东兴，那是老毛的狗腿子。所以就是毛新宇这一支咱就不讲了嘛，啊，真正的这个老毛家的后代那个境遇变好了是邓小平之后，是了老江，就李敏后来是老江亲自给他批示，就是按照中办的正局级的干部来给他享受医疗待遇和退休待遇吧。然后后来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跟薄熙成两个人又帮助这个毛家的后代啊，两个人就是不计前嫌帮助毛家的后代，帮助毛新宇上将，其实也是刘源帮的忙。然后胡锦涛当然也认可这个事儿了。这就是，但是整个毛家最后的荣耀在哪里呢？最后的荣耀在他的外孙女，就李敏的女儿叫孔冬梅。大家知道孔冬梅的老公是谁吧？就是陈东升，现在那个泰康人寿和嘉德拍卖的老总。啊，这个人是其实他的资产量很大的，掌握的资产那个泰康人寿是民营的保险公司寿险公司里现在规模比较大的，也是这个他其实泰康人寿如果上市的话，他真实应该在中国的前几名的，而且他在保险公司都在乱来的时候一直保持本心没有乱来。这个陈东升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在金融界他做的那个泰康之家也非常厉害的啊。所以你看大家看了很巧，毛和邓的两个孙女婿啊，最后都是中国的保险大鳄，一个进去了一个没进去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孔冬梅呢，一开始是陈东升的秘书兼然后一直当了他很多年小三啊，所以过了很多年，陈东升因为前任的老婆是那个北京市副市长啊，陆昂还是陆什么的那个他叫陆昂吧，是北京市副市长，那个叫什么来着，当过华夏董事长的女儿，所以一直过了很多年才离婚。孔冬梅他转正，孔冬梅后来就搞了个基金啊，叫什么东润书屋的基金吧，他跟马凯的女儿关系非常好，所以这次马凯的女儿不是去年还是今年被抓了嘛，所以对泰康的陈东升的儿子，但是他是他跟前妻的儿子也被抓进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啊。所以这是整个毛家的，所以整个毛家的安排是安错了，他应该让他所有的不要让他的孩子介入这些政治斗争，或者让他两个孩子站成两派，有一个站在那个江青那边，比如说毛远新，另外的孩子要么中立啊，要么是站在另外一派，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多了。而且毛啊，他这个特别是江青啊，特别江青对邓的这个斗得太厉害了，让邓对他一直比较记恨，而且 邓的这个邓普方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腿摔断了，所以邓对这个事儿一直比较记仇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代领导人的安排啊。咱们讲讲第二代，第二代不是邓啊，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是华和叶的这个组合，嗯，华国锋和叶的组合。华国锋大家知道，他现在唯一活跃，他两个后代其实都比较低调啊，他现在比较活跃的后代就是华珍啊，就他的孙女华珍。华珍是谁呢？就是李云迪的前妻，李云迪大家知道吧？就是那个他钢琴的，仅次于郎朗那个著名的钢琴家，啊，后这个华珍后来还找了一个小男朋友叫于适，于适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就是前段时间那个有个女明星叫张雨绮，在脱口秀上就说于适和他的姐姐们，其中一个姐姐就是华珍，华珍现在是苏富比中国的那个，苏富比就是国际最大的那个拍卖公司的中国区的老总，也是时尚圈的一个名人啊，啊。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讲讲一个八卦啊，但本身这个华国锋家族还是比较低调的。然后后来叶剑英家族整个的家族安排是比较成功的。他这个家族我给大家重点分析一下啊，大家就看看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启发。这个叶剑英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叶帅啊，是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不倒翁啊，对，好多人说他是从现在穿越过去的，因为他在历史上的多达十次的选择，每次选择都能站在正确的一方，啊，每次选择都站在正确的一方。他在文革的时候，基本上没怎么被整啊，在也是比较早的这个掌握大权的吧，一直到毛最后也是把军权托付他跟陈锡联的，啊，大概可以这么说。叶剑英的三个孩子呢，老大呢大家知道叫叶选平，后来当过广东的省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的老婆大家知道是吴小兰，吴小兰就是中共那个元老吴玉章的孙女还是外孙女，吴小兰自己也是深圳市的副市长。叶选平的儿子呢叫叶新福，一直做生意，在香港搞过万信证券，在后来搞了个高尔夫俱乐部。然后他的儿子呢有几个儿子，有一个就叫叶仲豪，是现在叶家在政坛上的继承人。叶仲豪现在是恒建广东那个恒建的副总裁吧，也是副厅级干部了，他自己当然也做生意啊。就是叶仲豪在广东也是个名人啊，第三代里面八零后里面很早到副厅级的一个人。老二呢叫做叶选宁，叶选宁大家知道是更有名了，他是中国太子党的这个领袖啊。他的太太呢叫钱宁葛，是钱一鸣啊，钱一鸣就早期也是做特工做保卫的，后来当过国防那个科工办啊，当过副主任，也是副部级干部。然后他的儿子呢叫做叶红啊，叶红现在接班了。叶静他的女儿叫叶静子，叶静子跟王震的那个王震的孙子叫王子阳吧，王兵的儿子结婚了，但现在离婚了好像。叶静子给伏明霞当过这个经纪人吧，静子。叶静子可能更像男性一点，就是比较爽朗的一个人，比他哥哥比叶红要有魄力一点。叶选宁这个人啊，是其实研究中国这个现在当代史是绕不过的，因为他叶选宁早年给那个康士恩啊，石油派的康士恩当过秘书，所以他跟当时曾庆红是给那个余秋里当秘书，两人关系非常好。介绍叶选宁呢，你就是他身上有几个标签，第一个是太子党领袖啊，整个太子党里面不论是上到邓普方下到习近平啊包括那个叶家的反对派陶铸的后人啊，其实对叶选宁都非常认可。第二呢，他是长期主管总政联络部，这是总政联络部是原来中国的一个大的特务机构，主管对台的那个情报工作的啊，所以他的在这个一直掌握这个部门，在情报部门啊影响力非常大。同时呢，他一直接管那个凯利公司啊，就是凯利后来私有化了之后呢，就是到了就是他来管啊。但是凯利呢，因为叶选宁他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所以凯利最后留了一堆资产，不是非常好的资产啊，一堆资产没有多少现金。他在总政的时候呢，叶选宁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包括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一个国师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林毅夫当时抱着两个篮球啊，他是台湾的这个联级军连长吧，抱着两个篮球游到大陆来，大陆一直把他视同是这个间谍的 啊，你从这么好的地方游到大陆，这违反常理嘛，所以大陆一直不信任这个林毅夫啊。大家有空帮我点点赞啊，闲的时候帮我点点小红心啊，左上角点点那个大拇指啊。然后大家先别问问题啊，忍一下，我把这个讲完，我快速讲完一下，快速过一下，然后大家再讨论好吧？啊，因为所以这个林毅夫是他们家培养的，当时林毅夫到北大上学啊，出国呀。啊，都是这个叶家在培养的。后来这林毅夫的儿子也是跟着他们家混，包括现在菲律宾的前任总统杜特尔特，我给大家讲，杜特尔特能上台跟总政联络部啊，跟他们也非常密切，这不是开玩笑啊，总政联络部啊，这都不是听床的，我跟你讲啊，这怎么是听床的？林家跟他们家的关系，你去打听一下啊。包括陈水扁下台，陈水扁当时的那个在海外的那些账户被曝光。啊，都是跟他离不开的，包括后来就是，叶选宁这个人啊，一个就是善于谋划，一个是善于搞活动，就他一个就是像太子党中的社会活动家，他善于跟各种人搞关系，帮帮你，帮帮他，他非常，只要你找到他，不管是历史上怎么样，他都愿意帮你，有点像那个教父的感觉，只要你认他，他就愿意帮你。另外呢，他非常善于谋划，包括薄熙来倒台。哎，包括这个那个徐才厚倒台，他在后面都参与了，啊，包括你看中国的这个几个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呀、张高丽呀，对他都是言听计从。李瑞环当年管意识形态，不知道怎么干，88、89年，就是不知道什么力度，当时就请教叶选宁，叶选宁就说，你就说了俩字儿，你去扫黄，就说了扫黄，扫黄，扫黄这两个字，你看看我忘了是87还88年。88、89年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就开展扫黄，就是他的印象。包括现在，就近些年那个广东第一家的民营银行叫什么银行？大家查查，叫梅州的那个叫客家银行叫什么银行？我忘了。就是宝能集团那个，保利华集团那个银行，大家查，帮我查一查。就是整个广东第一家民营银行，就是他给张高丽写信，张高丽给批下来的啊。所以他们家。在整个广东的势力还大，所以整个叶家真正的有影响力的是选宁家族，而不是叶选平。叶选宁在活着的时候也经常问他弟弟，啊，所以自从叶选宁去世了之后，他们家的影响力啊就直线下降，因为就是他的关系啊没传承下去，啊，前一个大这个钱大姐，她在澳门赌场有股份啊，她只会写字，性格也很豪爽，但前宁哥喝酒多厉害呀！就是大家知道许世友吧？许世友喝酒是很厉害吧？一顿能喝2斤，甚至更多。许世友就怕给这个钱大姐喝酒，啊，大家去查查，就怕给这个钱大姐，所以他是一个巾帼英雄，但是他的很多关系呢没接过去。叶红呢是一个理工男，你去找他呢，去他家呢是一个大铁门，就是为什么他防止窃听的，而且你的手机要放在外面。叶红这个人到现在他不用微信。偶尔用一下钉钉，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都不安全，手机的都是用最传统的，就他们家做情报做习惯了，就怕生怕自己被窃听，而且他们家的资产现在整个凯利搞得很乱，就是今天想起来，哎，我那块还有一块资产，哎，那块还有别人送我一块东西，然后一堆老臣围绕他们家。叶红本身吧，他是个理工男，他本身不擅长做生意，就是这个给挂挂名，那个给站站台。啊，所以真正现在利用叶选宁的资源做的比较好的是他前任的秘书，还是干儿子啊，姓李啊，在广东那边，在广东那边比较活跃的，大家应该能，如果那个的话是知道的，啊，应该是姓李，还有个姓陈的也比较活跃，然后三儿子呢叫叶选莲，他是一直做生意啊，他的女儿就是一个是叶明子，就是在那个太庙搞婚礼的那个。一个设计师后跟外国人结婚了，后来也离婚了啊，跟外国人离婚就得打官司，也比较结的痛快，结的辉煌，离的也痛苦。还有一个叶晴晴参加过那个《好声音》的，我在视频里讲过啊，参加里那个《好声音》的，还有个小儿子，他那个女朋友就是那个赵姨娘嘛，在网上原来比较火的那个叶选莲啊，他一直做生意，他跟老姜比较好，因为叶选宁。相当于跟老姜关系不太好，但是叶选莲跟老姜关系非常好，而且叶选莲当年在浙，习近平在浙江的时候，叶选莲一直在浙江做生意， 所以他跟习的生意应该挺好的，因为习近平当时把100多亿的高速公路就是整个的转让给了那个叶选联的代理人，叶选联的白手套就是那个小宁波叫郁国祥，大家知道那个史玉柱当时不是收购了一个海外的游戏公司嘛，引进了一笔投资，后来呢就是这笔他就没有如期装到国内的上市公司里，然后那些投资呢就退出不了，就一堆人骂，在网上骂那个史玉柱，对史玉柱进行网暴，当时组织这个事儿的就是小宁波啊，就是所以他们家故事比较多。然后叶家还有一个侄子叫叶选基，就大家叫七公，七公呢他是吕正操的女婿，他的老婆叫吕同光还叫什么，吕同光就是贺平跟邓荣的介绍人，就是文革期间邓荣跟这个贺平俩人不是处朋友，介绍他俩的就是这个叶选基的老婆。叶选基也一直做生意，他搞过哪个事儿呢，大家知道健力宝的张海吧，健力宝从国有企业被张海买下来，然后又把张海给抓进去，因为张海用他们的关系拿下了健力宝之后呢就不愿意给他交钱，大概应该交2000万就能过关的，他就不愿意不承认这个事情，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就是七公找人，七公呢找了他侄子啊，然后去报警把张海抓了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这个就是七公也是个人，我跟七公也吃过几次饭啊，老头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去那个北京那个马会吃饭，因为还有一个大领导我们仨一起吃饭啊，最后七公他的秘书在外面，最后七公居然自己拿了一张卡然后自己去买单。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一般都是司机或者是秘书买单，但是吉公他自己拿了一张卡出来买单，整得我就非常的这个吃惊。所以他的秘书姓王，就是一直也掌握不了什么权力，因为吉公对这些秘书又跟了他很多年也没有放权啊，所以挺有意思的啊。然后他的几个叶帅的几个女儿也都是比较有个性的。大女儿叫叶楚梅，叶楚梅的老公啊先生叫邹家华，邹家华大家知道后来当过副总理，也当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吧，因为他本身也是那个邹韬奋，就是我们国家就是解放前比较有名的一个出版人啊，叫邹韬奋的儿子。然后呢他又是一直留苏，跟李鹏是同学，所以邹家华呢跟李鹏是铁杆啊，很多这个李鹏想做的事都去找邹家华，邹家华的脾气特别好啊，然后也比较和蔼可亲啊，大家帮忙点点赞，又没人点赞了，点点那个小红心呗，谢谢，我说的口干舌燥的，请我喝口水了就当，因为大家闲着也是闲着，你小红心可能会增加推送，增加咱们的热度，具体什么机制我也不太懂，反正油管对这个东西是比较在意的，而且大家如果觉得还行的话就加一些会员，因为很多我的那个私密一点的东西都在会员直播里讲，谢谢燕平就比较明日加入会员了，因为明天我会员直播，我们每周会有一次专门的会员直播，而且会员直播我不会放出来，一直因为很多东西不能公开讲，我就私密讲，明天我们就会讲一个大的比较私密的一个内幕，明天会有个大瓜，我明天在明天的会员直播里会讲啊，这个也没法放出来，有可能会员直播我讲完就会删掉那个视频，所以我们会员朋友明天一定记着听明天上午的这个直播，是非常劲爆的一个爆料啊，是我憋了很久想讲没讲的，我明天可能因为现在有一些素材也被披露出来了，大家也能查到对应的，原来我讲大家说我听床，所以大家能加入会员的啊，请尽量加入会员，好吧？啊，叶帅的几个女儿，邹家华呢？所以在中三峡呢，也是邹家华当的前头炮。邹家华在那个兵器工业部啊，也是他影响力非常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我跟你说，最早的谢谢内务，谢谢内务，谢谢打赏的，这就讲究人，我跟你说啊，这就讲究人。光听不关注的，不点小红心的，都是耍流氓啊。啊，都是耍流氓，时间长了我就不干了，谢谢内务，这就讲究人哈啊，知识是需要付费的啊，是不是？齐天大圣，你不是会员，你不是会员，你还没加呢，你后边没有星星，你后边没有小星星的话，你就不是会员啊，大家看一下。 所以这个邹家华在中国历史上是被低估的一个人物，而且邹家华原来是在一机部，他跟老姜关系也很好，老姜对他也非常认可。你看张作骥啊，还有那个信长卿啊，当时都跟邹家都算邹家华在一派的，甚至像张国清跟邹家华都有关联，啊，就这个勾稽关系，我找个机会再讲。所以老大女儿这一家是比较厉害的，在政治上，啊，所以你看叶帅这一家啊，除了像谢飞是他推荐的政治局委员，啊，然后这个邹家华当过政治局委员，叶选平当过这个政协副主席，他一家有两三个这个政协副主席，就是副国级干部，这个力量大不大？叶向真啊，就是二女儿就是玲子啊，就是拍过那个《原野》，是个非常好的导演，她老公也非常有名，她老公是当时全国知名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钢琴家，姓刘，在文革的时候，叶向真的爱情故事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一开始是跟这个钢琴家，后来跟那个地质大学当时的那个造反派的头目，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那个头目一开始就主张造反，后来去押送那个彭德怀，跟彭德怀聊了一晚上之后，被彭德怀转化了，就是开始反对，开始反思文革，然后两个人呢就跟叶向真一块呢，然后就跑到那个深圳，想逃到香港，后来被逮住了，然后被抓进去啊，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就不讲了。然后包括叶文山他的小女儿，叶帅还有一个养女叫戴晴，就是在海外比较有名的一个记者，是不同证件者啊，对，招行卡是可以，招行的那个外币卡是可以加入会员的，所以谢谢会员，谢谢玫瑰，谢谢江寒，谢谢海姐妹啊，谢谢大家，谢谢你能加入会员，就说明你是非常懂行的，对，非常懂行的，加入你如果支付不了，就先帮我点点赞，使劲点几个赞啊，所以大家，我来分析一下叶家整个的这个安排啊，叶家的传承非常大。第一个，首先是叶剑英这个叶帅这个人啊。他精准站队，然后呢，他自己始终保持了比较大的这个权力。从文革后期开始，文革早期开始他是没权的。文革后期，谢谢 Buddha 哈 Meditating Space， 他是后期呢，文革基本上叶剑英开始掌权了。然后他自己呢，叶帅这个人呢，他比较爱做善事，比较好帮人。你看胡耀邦其实叶帅救过他的命，胡耀邦能后来能执政。不是单纯是邓小平的人，首先是因为他是叶的人，在叶和邓两个人支持下，胡耀邦才当了最开始的总书记，而且他对习帮助，对邓帮助也很多，所以邓能复出就基本上离不开叶，然后对习仲勋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这段时间前段时间那个习近平去梅州去看叶帅的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两家的这个交情啊，这个交情是他帮助实实在在的，他叶剑英帮助习仲勋复出，一开始习仲勋还在中央没有工作，邓也不给他安排工作，所以叶帅就让习仲勋到广东去主持工作，到他的老家，到他的地盘上。后来胡耀邦上台之后，才把习仲勋调到北京的。他所以用习仲勋的不是邓啊，邓和习之间关系一直比较一般。真正用这个习仲勋的就是叶和胡啊，这两个人，所以你看了这个勾稽关系，就知道习对这个好，对那个不好的关系，知道吧？啊，第二个呢，叶帅呢急流勇退啊，他通过跟邓小平谈判呢，放弃了中央的权力，交换了在广东的这个这种话语权，他相当于以退为进，然后把广东呢变成了自己的自留地，或者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这种既是说是放弃，也是所得。啊，所以这种大家对当时当时习去给耿彪当秘书，习近平那时候给耿彪当秘书，耿彪是不认识那个习仲勋啊，他怎么接受，我不认识你，我怎么让你的儿子给我当秘书呢？当时就是叶帅让叶选宁去跟耿彪说的，因为耿彪是叶宁的人，所以习近平才能给耿彪当秘书，两家是这个关系啊。谢谢Rosa啊。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叶帅的子女多，他当然他媳妇儿也多，他这个感情故事更丰富，号称花帅啊。当然这个东西人都有点缺点啊，就是他多子女，然后他分工发展。你看有的子女啊，有的子女从政啊，有的子女这个管这个情报，有的子女是经商啊，他形成了一个分工体系， 你就一个孩子你怎么弄？从政了你就经不了伤了，经伤了就从不了政了。所以他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有干这个的，有干那个，然后互相之间还很团结。虽然是好几个妈生的，但他们之间都非常团结，子女之间非常团结的。啊，第四个呢，就是他们这孩早期的孩子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啊，早期的孩子受到了这些孩子们都受到了很大的锻炼，特别是叶选宁，他受到的这种摧残，失去了胳膊啊，在文革中啊，早年其实这些孩子都没有跟叶帅长大，都是在你看叶选宁都是在老家在外公家长大的，所以他吃了很多苦，然后呢又跟着叶帅见证了整个那个就是。文革初期的那个政治斗争，所以他几个人政治斗争经验都很丰富，从选平、选宁到除了选联差一点，选基，他们几个人当时都是叶剑英和其他家族之间的传信人，他们回忆的历史就见证了当时怎么收拾四人帮的，谁怎么起来的，谁怎么起来的，甚至见证了华国锋就是怎么下台的，所以他们几个人的政治斗争手腕都很高，孩子们都受到锻炼了，是吧？另外呢，就是他们。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他们跟习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本身叶帅的影响力到江的时期已经慢慢的衰，到胡的时期基本上衰退了，但是等到习上来之后，那个他们家的力量又起来了。你看叶选宁去世的时候，那个习远平亲自专门过去的，专门代表习近平去的，所以这个家族应该是传承的比较好的一个家族，到现在还是树大根深，在广东影响力还很大。所以这个值得大家去思考。叶简明呢，其实跟他们没有关系，但是叶简明为了，因为大家都传他是叶家的关系，他就是给叶选宁的那个女儿叫静子吧，他就是给静子当时搞了个合资公司，对，入股了他那个静子在香港的那个公司，这样呢，来间接的跟叶家搞好关系。叶简明呢，他是福建商人，很小就出来做生意，后来靠了这个上海。上海军区还是那个福建军区的一堆老将军起来的，他是这么起来的。谢谢谢谢，大家再持续帮我点点赞啊，帮我点点赞，我们再来一波点点赞，点点小红心啊，点点小红心可以一直点。谢谢Violet，谢谢啦，你是有鉴别力的啊。Petrol 得等一下啊，你先给我点点那个，请我喝喝啥？请我喝喝水，说的口干舌燥的。我这一天多忙吧，我一天写了，今天又把陆浩的写完了，大家下下周可以看到陆浩的传记了。我一天把陆浩的搞出来，大家这个，然后还得准备直播，我就也没怎么准备，然后还得带孩子啊，这一天特别辛苦大家啊，大家帮我点点赞，点点小红心也不用花钱，谢谢，把热度搞起来，把热度搞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这种科学的这个东西啊。然后咱们讲讲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第三代的这个邓和，其实这一代就是邓晨和李先念啊。邓大家想一想，我简单讲讲邓啊。邓大家知道他的，其实他们家现在在政坛上的持续，他分为几个，邓家孩子大家也都知道了哈。我简单的概括一下吧，就是他们家在政坛的影响力，其实一开始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靠邓提了很多，隔代提了很多年轻干部，除了大家知道，提了这个胡锦涛是他隔代提的，其实包括吴邦国、黄菊，也是邓给提起来的，就是胡锦涛那一代，大部分人都其实都跟邓有渊源，吴邦国和黄菊没有邓的提携。是起不来的，然后像吴官正，其实在江西的时候也见过邓很多面，所以邓隔代提了很多人，造成了他的影响力穿过江下台之后，他又穿到了这些身上。后来吴晓辉就利用这些人的影响力，另外呢，邓对江的这种照顾啊，江其实大家一直说什么江收拾邓，那都是扯淡的，两家关系很好啊，江对邓家照顾也非常好，这个江说话的时候，邓家也都有影响力。还有一个他家的影响力就在于他家自身从政，你像邓普方一直当着残联，后来又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就是影响力的继续。邓南呢一直在科技领域当过科协的第一书记，就是正厅级，就是正部级啊，所以这两个人在政坛上自身呢也是代表一种影响力的继续，所以他们家的影响力其实穿透了很多年，一直到了其实一直到了习近平上台，才开始快速衰退的。 才开始快速衰退的。那邓的这个，他们家这种衰退为什么没有形？其实他们有条件形成一个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影响力，甚至延续更长的，为什么他没有持续呢？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邓呢，其实邓这个人啊，他人缘挺好的，轻易没整过人，右派是他搞的，但是他轻易没，其实整人不多啊。其实你看邓跟康生也好，跟柯庆施也好，关系都挺好的。邓这个人就是他好玩，喜欢打牌啊。你看他从来不看书。喜欢打牌，听说罗瑞卿家打牌，自己就说我也要打牌，就整天没事组织一堆人打牌、打台球，看看足球。所以大家知道邓这个人，他是挺好玩的一个人，所以大家老大哥们都喜欢他。为什么毛啊、周啊、李富春啊、聂荣臻啊都喜欢他呢？就是因为他邓是这个特点。但是邓呢，就是唯一的整过几个人，高岗、习仲勋就唯一整过几个啊，没想到习仲勋的孩子上台了，你说巧不巧？啊，所以没事不要整人，尽可能不要整人。在，因为咱们听众里好多的公务员啊，好多公务员，还有厅级公务员，所以你不要整人。第二个呢，就是，失误在于邓朴方，邓朴方没有做到承前启后的这个作用。其实，因为像习近平这一代，邓小平本人已经不可能亲自来提拔了。那其实这个应该他们家的政治影响力，应该靠邓朴方来传递，邓朴方拿这个接力棒就没搞好，所以邓朴方当时搞康华呢，就是用了他一帮同学，用了他一帮同学，没有筛选一帮有能力的人，他当时更看不上习近平这些人，所以他那帮人里面呢，当时康华的那帮同学呢，水平一般，又都着急赚钱，最后基本都折了，就剩了一个余振生和刘京算一个。就剩了这俩人儿，你说如果你当时把这个多弄几个，把王岐山、把这个谁都弄成康华的，弄成你的小兄弟啊，这不就好了吗？所以邓朴方啊，在政治上是缺乏远见的啊，然后他自己呢就没有起好这个太子党的老大哥，他的地位是最大的啊，他最高的，他比叶选宁的地位要高的啊，所以他是最能当这个太子党领袖的，结果他没有当好这个角色，因为他身体也好，由于他的智慧也好啊，所以他没有做好这个。然后邓荣呢，他们家那个邓荣呢有点霸道，晚年就开始乱用他是习近平那个邓小平的翻译嘛，就滥用这种发言人的这个身份，造成了很多不好的影响。然后邓黎呢就是画家，就知道画画啊，又胖，然后。就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家，然后邓志芳呢太贪，整个其他他们二代呢，整个的智慧是不足的，没有撑起来这个，没有撑起来这个场面，没有做好这个接待的啊，没有做好这个接力棒。另外呢，他们在第三代的培养上呢，惯孩子，这个也是造成对孩子太过于溺爱，从邓本人开始到。邓朴，因为邓朴方没有孩子，结果他就对邓志方的这些孩子，对其他的孩子，都非常溺爱。你看邓志方的这个孩子叫邓卓弟，在北大读书，在北大读书呢，他基本不怎么上课。后来北大安排了一个教授叫甘子昭，就是发改委那个副主任甘子玉的哥哥还是弟弟。甘子昭是中国物理学的一个大教授，他就专门帮邓卓弟改分数，改分数就是邓卓弟哪个，因为你北大清华都是那种几门课不及格就毕业不了的。他就是帮着邓卓弟去找老师去改分数，有些时候后来上了系统还不好改，所以就邓卓弟就败坏，就后来他们本身想让邓卓弟去从政的，结果干了几天，副县长受不了就跑回来了，就是没事儿，唯一的好处就是能下下桥牌，回中信挂着了这个，包括吴小辉的老婆邓卓瑞绵绵，包括卓越那个卓越洋洋洋洋就邓卓越还好一点，其实这几个小孩你包括大家看看绵绵的婚姻，其实。包括他的很多的这个选择都是非常任性的啊，都是被这个从爷爷那一代惯坏的啊。然后邓卓素就是邓林的孩子，就是好几年前就死掉了，十几年前大概就去世了，很早就去世了，估计身体不怎么好啊。其实他们家现在就是真是靠两个女婿孙辈，一个就是吴晓辉，当然这吴晓辉都大家知道了，都要翻车了，我的视频很快就会出来讲吴晓辉的。大家看看他跟习近平之间的，习近平当年怎么巴结吴晓辉的。然后，但好在他们家还有个女婿，邓卓业的女婿叫冯波啊。冯波的父亲也是一个官员吧？ 冯博英做投资做的挺好，在加密货币啊、风险投资啊，在也是他本身也是应该是江家给他们介绍的，所以他们这个女婿做的还好，卓越这个本人也挺好，所以他们三代二代没搞起来，三代就靠女婿，三代被娇惯坏了，三代就靠女婿啊，四代呢就泯然众人了啊，基本上没有能穿过四代的啊，就是变成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很正常的富人家族了。那陈云呢？作为他的搭档，看看时间啊，我快点讲一下啊，大家还是帮我点点小红心呀，点点小红心，左上角有个赞，也那个大拇指也帮我点点，对，这个笑脸也可以点，就是可以小红心也可以连着点，噔噔噔噔噔，你戳一戳，省得你无聊啊，因为我这个太辛苦了，你不点这个我有点没动力了，这是一种认可，你说这小红心也换不成钱，这是一种认可，知道吧？然后能加会员的朋友加加会员，因为会员直播才是真正的精华。我们还有会员群啊，然后加入会员群才能更好的这个交流啊，因为就是一杯星巴克的钱，这是一种认可。我过会儿再讲我的信息源，你们可以去应对，你们可以去查。很多人我总不能讲我就认识他，你比如说我讲叶红，我总不能跟你讲，你想想我讲到这种程度了，他可能是我听别人讲的吗？他讲我讲的他，一见到叶红，先进一个大门，全是外边是铁皮房子，把手机交出来，然后理工男这个家伙不用钉钉，不用微信用钉钉，你觉得我是从哪听来的？是我造的吗？是不是？大家想想，我为什么知道？大家现在讲讲陈云啊，陈云呢就是跟。邓和陈也是这种一对搭档嘛，这个其实是第三代这个领导人的吧。陈云的几个家属的情况呢，陈云大家知道啊，就是国开行的董事长，当了很多年，后来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退休了。陈云的儿子呢，他是陈小丹，现在是女儿，当时跟大家知道跟博呱呱差点处对象，差点结婚了啊，但是现在嫁给了香港一个人，经常还会在香跟在香在媒体上露露脸。陈小新呢是他前第一任妻子的，陈小丹第二任妻子。陈小新呢是在一个私募基金里，原来专门做中概股回归的。然后现在那个陈元呢又第三任又搞了第三任老婆小老婆，生了两个小儿子了啊，生两个小儿子。陈小丹跟他这个后妈搞得也不关系不好，所以就待在香港了。然后陈云的三女儿其实也不错，叫陈伟兰。陈伟兰当时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干部清干处的处长，当时权力很大的啊，其后来也干到了副部级。他的大女儿陈伟丽呢，就一直做生意，跟陈芳、跟陈元、陈芳嘛，跟他二儿子一块就是做生意一直。然后二女儿陈伟华一直是老师，没有什么动静啊，所以这是陈元家的情况。陈元家其实呢，他的孩子也比较多，但是他们家安排的呢，比邓家还不如。就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呢，就是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陈元的职业生涯设计错误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陈云管组织生涯，他可以其实很快的把陈元给提起来，组织部长都是他的人。但是为什么没搞起来呢？因为他把陈元呢，就是因为可能觉得离家近，把陈元放在了北京市，结果北京市呢，这些人呢，这些市委的这些人呢，都比较有个性，所以北京市有一年，92年还是哪一年？选举呢，把这些人全部给选下来了，把这些干部子弟啊，不仅是陈元一个，包括那个陈浩苏啊，包括那些干部子弟啊，全部都给选下来了，啊，所以他应该把陈元放到比较偏远的城市，就比如说像习近平去河北啊，甚至去福建这些地方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些选择的啊，不应该放在北京的。第二个呢，陈元自身的这种个性啊，性格是非常有问题的。陈元，你跟他见过面你就知道，他说话的话他不会看你的。就正常的话，我会看着你的眼睛说，不管是对上级什么的，他陈元不管是对谁，就低着头在那说话，你也听不清他说什么，啊，你要是跟他熟了呢，像薄一成就会跟他说，啊，元儿元儿，把头抬起来，啊，把他抬，你老得那个他有点自，他有点就是内向和自闭嘛，所以跟别人处的也非常不好，啊，另外呢，就是整个陈元呢看人也不行，啊，就是你看陈元跟谁关系好，陈元跟薄熙来。当时在重庆的时候，国开行给重庆了几千亿投资，给浙江一分钱贷款了嘛，大家去查一查。然后他跟李克强关系特别好，李克强到了辽宁搞那个棚户 区改造啊，那个主要的钱就来自于国开行的贷款啊，所以你像习近平上来虽然也尊重他也认他，但是你想想对他什么感觉？所以当时那个陈元就本来当时说他去那个金砖五国还是那个金砖银行还是那个丝路银行当那个亚投行当行长的，结果就是把他拿下来了，就相当于把他从他的自留地国开行里边赶出来了，不让他兼国开行的了，这样让他这个就很不舒服，就跟把李小林从那个中电国际赶出来一样，级别不变，但是离开了自己的自留地，没有自己说话的地方了，就你相当于把孙悟空从这个花果山赶出去了，你说他能舒服吗？啊，所以这个这个就是陈元的这个素质决定了这些东西啊。然后呢，陈云的本人呢，他喜欢整人啊，所以也给后来呢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很多给他家族的这些发展呢，也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隐患。当然了，陈云最后呢，他对江泽民的提拔跟李先念两人是包括祝融基的提拔，这个都离不开大家。所以这个呢，给陈元后来被提拔成全国副主席留下了这个好处。另外呢，就他们家呢，就是掌握了这个国开行这个根据地吧，相当于一块自留地。国开行大家知道有相当于中国的第二财政部，而且它的钱用起来比这四大银行都要自由，因为它不用没有上市，也不用监督啊，所以这个他掌握这么多钱是非常就是他的能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他家能保持影响力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看陈云家族最有希望的现在是他的外孙，陈云的外孙啊叫董威，现在在82年出生，在北大毕业的，后来去了毕业之后去了中石油中油资产，然后后来去了湖南现在已经是正厅级干部了，82年的正厅级干部算全国也算比较年轻了。当然大家也不要想就是他全靠自己的，那你到了中油你要不要给国开行搞业务，我都可以给你。啊，那你他是不是就给点面子？中石油的领导是不是给点面子？到了湖南，你到哪儿，我可以给你贷款啊，国开行可以给你支持，所以这个起来也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是陈元家族，大家看一看，就是还保留了一个种子，就是董威啊。如果发展得好啊，未来还可能进入到这个副部级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第三代领导人相当于了啊。快点讲后面啊。第四代呢，就是到了江和朱，江泽民，大家知道，江泽民其实他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就为什么呢？第一，他隔代提拔了习近平，包括这个18大几个常委，除了李克强，都是他提的啊，都是他越级提的啊。所以，而且没有他，习近平是上不来的。所以，习近平这些人对他都是感恩戴德的，包括王岐山，包括这个王岐山也好，张高丽也好，对他都是感恩戴德。18大6个常委是他的，19大有一半是他家的，20大还有部分呢，有一两个是他家的。所以他靠这样的话，就把自己的影响力很大的这个延续下来。而且他提拔的像赵乐际呀、像楼继伟啊、王岐山这些人，都是因为跟他孙子关系好所以他提拔的，所以造成给他把一部分政治关系传承给了他孙子。第二个呢，就是江连横整个的政治智慧啊，比。作为这个二代呢是比较给力的，就江边恒这个人，是懂政治的，他拿住了这个家族的接力棒。他跟你看，江边恒跟曾关系比较好，他也江边恒跟习的私交也非常好，他帮助习，习上位，他也帮了很多忙，所以他跟习是有真感情的，是兄弟啊，习是叫他兄的，叫他哥的，赵乐际他是都是有私交的，包括像韩正、丁薛祥这些人，其实跟江边恒都买面子的。所以造成了就是他们家族的关系就可以传承到第二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这个孙子教育的比较好，是小江虽然年纪小，但是他非常有智慧，非常懂政治，啊就是既懂得跟人家联络关系，又不乱用关系，不乱找事儿，啊大家对他也非常尊重，他也谢谢 Sunny 陈，谢谢 Sunny 陈加入会员啊，谢谢我们这个会员绝对是最值的，全网时政频道咱们的会员绝对是最值的，你们要定了别的我建议你就。就是要么增订一下，要么退订一下。咱们每周的这个视频提供的这些信息量，绝对是最强的，啊，这绝对是最值的。而且大家再帮着点点小红心啊，不要停啊，小红心不要停，没有点左上角那个大拇指的，再帮着点一点，好吧？啊，所以他这个孙子教育的非常好啊， 另外呢，你看他孙子，他就是我讲的那个博弈资产这一期，包括直播那一期，两期把他家讲的比较细，大家可以去看看他孙子搞的这个布局，就是靠关系起家，但是又靠水平去吃饭，慢慢的转型成一个市场化的机构，一个专业机构，远离这种先靠关系起家，我慢慢又不靠关系，然后呢，特别关键的是呢，在关键的时候他实现了国际化，他们把总部都搬到了新加坡去，还不在香港，搬到了新加坡。团队到了新加坡，资金到了新加坡，退出也到了新加坡。这样的话，他们家族的很大一部分资金都能保证。所以，如果没有特别那个的事件，所以江家会成为一个百年家族，甚至会成为他的钱会成为中国的老钱啊。所以他们家会比较好的一个交代的，是吧？而且像还有一点，刚才忘了讲了，江明恒他是比较急流勇退的。其实，在11年左右，他。江明恒在中科院副院长，他接着干，其实弄个政协副主席问题不大的全。但是江明恒那个时候，他太太和他弟妹可能都得了癌症，他当时就主动的就辞掉了，中科院的副院长，就是只担任了上海分院的院长，搞个上海大学，然后照顾照顾父亲，教育教育孩子，急流勇退相当于啊，能知道急流勇退的人，是都是有大智慧的。另外，像他们家其实是有根据地的，就是上海。上海到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其实他们家的意见还是非常重要。包括那个时候杨雄，什么都不是，中央委员不是，候补委员也不是，突然就变成了上海市的市长，就是因为杨雄是江绵恒的这个小兄弟和马仔啊，所以你看他们家也有一个根据地，所以你看对政治家族来讲，你有块根据地非常重要啊，不管是一个区域还是一个领域，你家说了算。谢谢库克林，谢谢你，你是明智的。咱们频道就是一个镜子啊，然后江李啊，大家江和李关系很好，大家知道吧？不是像大家讲的，江李的私交非常好，因为他俩是就是因为李鹏的政治野心没大家想的那么大，所以你看李鹏家族，大家讲他家没有实现自己的几个想法。你看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他没有实现自己副国级的想法。李鹏临终前就想李小鹏能不能进个政治局，结果李小鹏不仅没进政治局，连个副国级都没有，啊，连个省委书记都没干上，啊，李小林呢，自己的心愿呢，就是能干个副部级，结果到最后，李小林也是个中管正厅级退休，最后还被狼狈的赶离了这个他的根据地，就是中电国际，赶到了大唐，变成了一个空杆副总了。所以李小林退休也是负气的，就是我赌气退休了。所以李小林花了很多精力去那个进步，所以最后连个副部级也没有进上了。然后李小勇只能隐姓埋名啊，谢谢朱莉，谢谢朱莉啊，所以李小勇你看只能隐姓生活，不能公开生活。你说赚钱嘛，他也没赚多少钱，整天跟一帮狐朋狗友三教九流吧。啊，谢谢朱莉，怎么赠送了这么多人的会员资格？谢谢大佬，啊，谢谢朱莉，你太给力了，谢谢给你送了朱莉，咱们谢谢朱莉，朱莉送了5份会员资格的赠礼，有5位朋友收到了，谢谢朱莉，你太给力了，这个就会让我感到非常宽慰，这是一种认可，不是钱，这是一种认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李鹏家族呢，你看到现在为止，他的几个孩子兰兰。就是李小林的女儿，现在在中银国际，她基本上就是想接李小林的这个资源，但是接不了。李小林把那个什么宜宾学院的名誉院长也给她，然后呢也给中银国际签了那个合作，就是那个合作协议，中电国际的业务都给他们。但是兰兰的脾气非常暴躁，当时她跟一个高干子弟谈对象，兰兰能干出啥事儿，就是大巴掌能打人家一巴掌，人家也是高干子弟，你想想你能。打人家，他的脾气能暴到这种程度，所以从小娇生惯养，所以最后兰兰的这个，我现在不知道她找没找到男朋友，当时连彭丽媛都帮着找男朋友，就很难接受。你说谁能受得了她这个脾气？然后像李小勇的孩子叫李烨，也叫叶丹丹，因为叶丹丹她是跟刘诗然，就是古牧的孙子结婚了，她搞得不错，搞了一个 NGCC 吧，叫新生代，就一个官二代的一个联盟，然后搞了一个天任投资。所以他们家这一代算搞得不错啊。李鹏家族呢，大家可以看呢，有几个成功之处。第一个呢，是他运用了联姻策略啊。李鹏因为他运用了联姻策略，李小林找到了是 李小鹏的这个媳妇儿是一个院士吧，水电领域那个院士的女儿啊，也是个名人，但我想不起来名字了。李小林的老公叫刘志远，他是刘伯坚的开国少将的儿子。李小勇的太太是叶小燕，她是叶挺的孙女，就是叶正明的女儿。为什么找了叶正明的女儿呢？就是叶正明跟李鹏是留苏的同学，李鹏对这帮留苏的同学关系非常密切。然后到了叶丹丹这个李烨这个呢，他当时给古牧的这个家族进行了联姻，这是一次世纪联姻啊。当时那个婚礼啊，在上海举办的非常有名，中国有头有脸的，包括小江啊、江志成，包括这个马云这些人都到了啊，就是中国有头有脸的财阀都到了那个世纪婚礼啊，就是这个。第二个呢，他的子女进行了一个分工，就是一个在政府，一个在国企，一个经商。啊，第三个呢，他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家始终有一块根据地，就是电力这个领域，就是这个国企这些领域，这是李鹏家一直保持了很多年的影响力啊，所以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李鹏呢，他家族为什么几个孩子都没有实现想法，就是几个错的地方啊，就是第一，李鹏爱整人，胡锦涛他整过了胡耀邦，然后呢得罪了很多人，胡锦涛不喜欢他。温家宝他挡过温家宝的路，温家宝对李鹏呢也是示弱扣仇，一直千方百计的挡住李小鹏和李小林的进步啊。第二个呢，他的子女呢没教育好，因为他们家相当于三代，就是第三代的李小林这代相当于第三代了，是真正的公主，她没吃过苦，所以他的子女都比较骄傲。从李小林到他女儿兰兰，没吃过人间疾苦，李小鹏也是不接地气啊。然后对彭丽媛当时都非常骄傲，没有接住这关键一棒。如果当时李小林真正的弯下腰跟彭丽媛交成姊妹、交成闺蜜，让发自肺腑的让彭丽媛喜欢，那现在他又是早就副部级、正部级了。第三个就是他子女之间不团结，啊，子女之间不团结，特别是小林和小勇之间乱斗，所以那三峡集团出事儿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姐弟俩乱斗，所以就造成很多力量没法合力，还造成自己的大本营被人家点火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就造成背后呢，本身也是由于他的老太太，就是朱琳这个人不踏实，老是外边掺和事儿，收这个钱收那个钱，然后对子女之间呢又马不平啊，所以造成这个家族之间的事儿，所以这是江朱一代啊。然后咱们第四代领导人，简单后边就简单讲一下，因为时间那个了。第四代领导人就是胡锦涛这一代，胡锦涛这一代其实已经没有特别大的政治家族了，因为他们子女都非常少。但是这我提醒我在那个讲胡海峰那期讲过了，2009年呢有一次，中共有两次高干子弟集中就组织安排的接班，一次是80年代陈云说的，我们每家还是自己的孩子可靠，不会掘我们的坟，所以每家就选了一个人，就刘少奇家就是刘源，习近平家就是这个谁啊，习近平啊，然后这个薄熙来家就是放弃了薄熙诚，选择了薄熙来，薄熙诚当年就辞职了。啊，还有，但是还有一次，就是中共就是内部政治局开了个会，我每家推一个孩子啊，从正厅，不管他原来干什么，哪怕原来就做生意，也是马上就从副厅级开始培养，然后培养至少培养成副部级，组织化的每家培养一个那个接班人，这是2009年的一个事儿啊，大家不要发那些这些脸啊，这些没有意义，不要发这些东西，你给我点点小红心，给我点点小红心，点点左上角那个，然后或者是加加那个会员，特别是所以你不要发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小红心接着点啊，谢谢大家，把热度搞起来，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有点动力的，也点小红心又不要钱，也不累，是不是？你闲着也是闲着啊。所以2009年这次安排过后呢，所以每一家大概都选了一个孩子，你比如说胡海峰，但是我可以培养你，但是自己去哪儿呢？要你自己找地方，所以这个就大显神通了。你比如胡海峰，习近平他们跟陈希就运作，他去清华的长三角研究院搞了政厅。温云松当时正百亿富豪搞那个投资呢，一下去了中国卫通当了副总。所以这个时候，然后那个贺锦雷去了国开金融，就是贺国强的老二去了国开金融当副总。王新宇就是王兆国的儿子去了陕西金融办当副主任。李惠迪就是李长春的儿子，去了中移动的总裁助理，提拔到了副总。还有黄耀文是王岐山的女婿，王岐山没有孩子，但他收养了一个女儿，黄耀文是他的女婿，现在还在神华，现在已经到国新，当时去的神华 啊，所以神华的老总就是现在的国资委主任啊，王刚的儿子在中国人寿当总助，刘德飞当时一直在中信证券挂的董事，吴邦国的儿子后来去了中国电上海电气当老总，正厅级也是。所以这帮孩子就是还有一帮人就是像曾庆红啊，贾庆林他们家的孩子实在找不出来了啊，所以就是没有进入这个序列。所以你看看这个序列，就是发现这些人的孩子啊，他们就是享福惯了，普遍吃不了苦，适应不了中共这个体系了。你看温云松干着干着就跑了，贺锦雷也是干着干着就不干了，王新宇在陕西待了待着，然后实在受不了了，因为他天天混夜总会啊，你现在让他天天早上起来，然后讲一堆话还得背诵，所以他受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就下海了。所以弄来弄去留在里边的就是胡海峰他们不错的，然后黄耀文现在因为他害怕他岳父也不敢出来到律所了，所以就留在了国新里面啊。然后像王刚的儿子属于比较还傲金，就是比较上进的，所以是这个的。但这帮孩子普遍吃不了苦，所以虽然中共给他提供了这个比较好的培养，你只要在里面混着，过几年都会培养成副部级，但是还是大部分人都辞职了。第二个呢，就会发现每个家族的孩子变少了，没有大家族了啊。第三个呢，就会发现每个家族其实很难有自留地了，你退休就退休了啊，你留下来的人也非常有限。像即使像温家宝这种牛逼人，退休了之后也就推荐了几个部长啊，没有说他能推荐几个副国级的吧，或者什么的，就政治影响力很有限，也更没有自留地了啊。习近平上来之后更把这些都打掉了，所以就造成中国的政治家族啊，基本上没有新产生新的政治家族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迹象。然后我快速的讲讲第五代，就是习近平这一代。习近平这一代有几个特点，就是，第一，独生子女多，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计划生育开始实施了，每家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带头，理论上都是计划生育，都是独生子女，就是栗战书好像多生了一个，其他的基本上你都是独生子女，没这样就造成没法家族化，没法分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女孩多，男孩少，你像习近平啊、李克强啊，这些都是女孩。啊，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年龄很大，年龄很基本不大，都因为他父母进步的都很早，然后生孩子可能都比较晚一些，所以这些孩子呢，在父母到大位的时候，孩子基本都很年轻，啊，所以都管得很严。另外呢，就管得很严。现在这帮孩子基本上就是找个地方啊待着，你赚的钱多的还得上交，所以管得很严。所以这样就大家发现，真正让中国政治家族消失的还是这个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很多人抨击计划生育政策，它也非常不人道，对中国现在的发展也起了非常大的负面作用。但是它有个好处，就让中国的政治家族消失了，啊，让这些家族没法靠生一大堆孩子，去进行分工，去进行联姻，啊，然后去保持他家族的影响力，是不是？啊，所以整个的大概讲一下，所以他给大家的想，我觉得一个启示呢，就是如果你家庭条件可以，你要多生孩子啊，这样的话，你一个号练废了，还有别的号，然后另外孩子之间有竞争，然后你老大之间的培养经验，你可以再用在老小身上，是吧？然后这个孩子之间呢，以后长大呢还可以练姻，然后如果是女孩呢，还可以找女婿，因为儿子你可能没法选择，女婿你是可以选择的啊，你这个。儿子可能练废了或者不行的话，你女婿到时候可以找个非常优秀的继承你的家业，开玩笑啊，这个就是几个那个想法。好了，正文我们就讲完了啊，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就是给个面子，点点那个小红心，右下角的小红心也好，笑脸也好啊，帮着点一点，推一下热度。然后刚进来的朋友帮着点一点，小红心可以连着点，使劲戳，戳好几下。左上角的那个没帮着点那个大拇指，左上角有个大拇指，那个赞大家帮着点一下，那个标志着，那个对这个直播间很重要。兰兰是李鹏的孙女，外孙女，李小林的女儿，不是澳大利亚那个兰兰，啊，然后大家能加入会员的还加入会员，因为会员会讲得更那个一些。现在这些消息都其实都是大陆边的消息。我开始回答问题了，大家刚才发的一些问题，都。重新发一下，因为刚才我没时间看，现在我开始看了。如果大家非要让我回答，就付费点，咱们的回答的优先顺序，付费点播的肯定回答，然后是会员的，然后再是一般的。一般的我有的就是有时间回答，没时间。朱镕基我就不回答，因为朱镕基他我找时间吧，找时间单独讲吧。要不然他们家其实也不算最主要领导人，他的权力，朱镕基的权力一直非常有限，啊。 现在不是没计划生育了，社长会不开始多生，会多生，但是他们的政治传承都有限了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现在很难了。澳洲兰兰是陈允后代吗？应该不是，他只是个富商，我估计。简单讲讲东莞、佛山两个书记，会讲的，以后会讲的，我会员里讲嘛，你不是会员吗？啊，怎么看日本的关系？这个就复杂了，就是被蹩脚的这个战狼给搅浑了。谢谢 Dread John， Drake John， 谢谢，你是明智的。咱们这个会员，我跟大家讲，大家听我讲完会发现几个，第一，咱们的料是最足的。现在整个互联网圈大概一半在抄咱们的，连王志安这么连王志安这种人都开始抄咱们的频道了，因为你要写这些人，你用到的素材你离不开咱们。还有一般人不抄，是因为他们就是整天就是在那里也不用讲什么事实，所以咱们料是最足的。第二个，咱们的逻辑是最那个的，你分析就是问题的逻辑，你靠咱们的逻辑，谢谢 Gary。咱们的逻辑你去分析，你看看从二十大预测到家你推特跟来的，每次你看我预测了哪次了，每次预测都非常那个。湖南的乌兰为什么那个，他当时在内蒙啊，乌兰当时是谁的人来着啊，我那个你是会员是吧，我回头告诉你乌兰的情况啊，一下把我弄住了。乌兰主要还是内蒙的事儿跟那个王丽霞的那个上了，然后湖南他也没老着啊，没老实，这两个地方都是很腐败的。谢谢这个 Kenny 啊，这付费点吧，咱要回答。老大当上老爷了吗？你这个问的应该是当上了，而且就是最近啊，就是这两年啊，所以那个彭妈妈最近都不怎么出来了嘛，也没精力去推荐人了，就是因为他当老爷了。谢谢 Harry， 谢谢你的。还有就是我这个人是有一说一的，就是基本上都是真的，我跟你说的啊，基本上都是有根据的啊，就是你要么就会不断的在公开的里面发现，要么你去那个了啊。咱们这种真实度啊，包括那个的还是比较强的。吴清真辞职了吗？他是想辞的，后来被打回来了，因为他是良性肿瘤还不是癌症，所以老大就给他打回来了，但是晚一点。因为这个时间点股市挺好的，然后海外对他又辞职又反应比较大，所以就给打回来了。但是他确实是辞了的，但什么时候让他走不知道啊，因为共产党就是这些官员命都是老大说了算，让你走你走，不让你走你死也死在任上。朱忠明是谁的人？朱忠明我忘记了，我回头查一下吧。王文涛有机会，但副国籍是有机会的，政治局能不能进不好说。老大孩子都有了，他女婿孙辈都有了，女婿没吗？以前说许其亮支持席，为什么和李克强一起拍照片？黄河不会倒流，你去查一查许其亮跟习的关系，什么时候跟李克强一块拍照片的？你发出来。谢谢艾迪，谢谢加入会员。大家没加入会员，如果不好支付的话，庐山，浙江的庐山怎么了？浙江庐山全境是中移动啊，庐山是我朋友啊，他没有高层，没什么背景，他是个典型的那个干部，典型的业务干部。庐山是那个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副厅级的，在那个什么迪什么研究院吧，中信信科下面的信产部下面那个工信部下面那个叫什么迪研究院，我忘了。赵乐际我会那个的，我会写一期视频的，大家等着看吧。腾丽雅的事儿是真的吗？腾丽雅啥事儿？你说跟那个谁啊？外交部秦刚是降职内退了，降职内退了，就是我就看看我对秦刚的预测，我当时就说秦刚就是被阴了，但是老大过了，生气劲儿过了就会那个的。天风证券可以讲，但是。于磊的事儿是吗？还有跟蒋超良的事儿吧，但这个一两句说不清楚，还得专辑。王震家族现在不行了，王军因为他家当时太霸道了，他们家跟邓家最好的，但他家攒了几百亿可以了，王军你能算出来他赚的钱就是上百亿的钱啊，他当时在新疆投50亿，我还以为他募集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人，周忠明是李强的人，袁家军进常委嘛，进不了。纵火案林生斌，我不了解这个事儿，这个小事儿咱不知道，估计就是一般的事儿吧。老大有私生子吗？嘿嘿嘿嘿。 爱党爱国，爱领袖。对，国内的可以办张外币信用卡，就可以加咱们会员了。外币信用卡像招行有那种外币信用卡，就可以加会员了。如果你实在加不了，你就稍等一下，我要推出那个 Patreon。苏州新书记我一开始讲了呀，是那个尹力跟何立峰的人。王振霞都刚讲完了。国内经济会回暖吗？短期内小回暖是可以的，大的周期内它不会回暖的。中国已经掉入了那个通缩加老龄化的大坑了，没有个三五十年爬不出来。辽宁官场我会讲的，刘多夫应该是的。哦，你说那个娄山是浙江外经贸厅的，哦，那我不知道，雪松的可以得找个时间吧。赛迪，对对对，赛迪。嘉峪山，刘凯是原来全国学联主席吧？他外公，哦，不是，他爷爷好像也是个市长，但他爷爷应该没给他多少帮助，他主要还是靠早年还是靠团的那些人。老大女婿是谁？你们想干啥？全世界都能开会员，但是就这个大陆的支付有点问题。景俊海被喝茶了吗？听说景俊海已经过关了。这种被查，他的事儿肯定一大堆，但是查和被查有些时候就是一念之间，也取决于博弈。你看，就是当年那个首创证券的刘晓光，他其实被抓他，把他抓起来判个10年，一点问题没有。当时就是办案的组长说："哎，算了，当国企老总也没问题，就把他放了。"后来那个李春城当时也是那个黑龙江的韩桂之案吧，也是牵扯进去了。后来也是这个人也把他给放了一马啊。另外呢，也取决于博弈，有的人想查他，有的人也会保他啊。你看景俊海跟栗战书这关系，栗战书也说的人话也会保他啊。最后抓不抓他呢？就是都得抓任何一个副部长，大家知道都得习近平签字，他也会想一想这个人有没有必要抓呢？是不是？刘宁会进步的。刘宁会进副国级是应该马上定，但哪个岗位不好说。袁家军就是这副国级那个了。一般有钱的家庭需要生几个，这个不好说吧，看你的能力了，看你太太的那个了。毕竟一个人说了也不算。台湾肯定不会动，不是啊，台湾早晚要动啊，台湾早晚要动，你没看吗？台湾就这两年不会动，但早晚会动的。是上海市长人选，上海市长人选现在还没定呢。刘少奇家族不行了，那刘源已经被出局了，连个弄了半天，连张生民都不行，都不如。重庆有什么潜力很有背景的官员吗？多大算有潜力的也算有背景啊？国内房地产有没有机会回暖？没可能，该卖的卖吧，该抛的抛吧，选个好时点。豪宅有些时候可以，大城市的那种豪宅稀缺性的，啊，有些富人他会买，这些是可以的。原来中金那毛家的分析，毛家后人这个分析完了，你回头看回放吧。张硕甫没事了吗？应该没事了。北部战区黄明这个不太清楚，我这个人就是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我也不会乱说。我不会为了什么，或者是我有些时候需要查一下的，因为我这个记性现在不如原来了。丁薛祥，你还想进步啥？已经常委了，下届还是常委，你还想进步啥？已经到头了呀！谢谢 Puff，谢谢 Puff。我这个转的有点快。彭纯我不熟，没跟他打过交道。我因为能说的比较详细的，都是要么是我朋友的朋友，要么是我朋友，要么就是，就是那个不可能靠公开资料我知道这么多。公开整个互联网，我说的这些信息你们哪搜得到呀？大家想一想。 谢谢汤姆森莫，谢谢谢谢。邓小平和粟裕关系怎么样？关系不行，邓小平一直压着，邓小平死了之后，粟裕才平的反。啊，因为他们一直争这个淮海战役的这个指挥权，其实淮海战役主要是粟裕指挥的嘛，但邓小平一直说是他是一把手，啊，所以粟裕一直没平反，就是因为得罪了两个半元、三个半元帅吧，陈毅啊、聂荣臻，加邓小平吧，彭德怀也是他得罪了，后来这几个人都死了，才老姜才给他捧的选。谢谢偶尔江湖，谢谢阿丫阿丫哇靠，谢谢你们是明智的啊，你们是明智的啊，咱们频道就是个镜子啊，就能看出咱频道价值的人，选择加会员的人，这就是有水平的人，就说明你们对这个政治有部分研究，有一部分基础啊。全行业，我现在原来我还不自信，现在我看了这些时政频道，我都看了一下，你看哪个频道有咱们对这个政府的了解，有这么多料，有这么完整的分析框架？吴晓辉为什么被拿下？大家等着看吧。大家整着看我的那个吧，方大找机会说吧。反腐态势内，体制内领导还会贪吗？照样贪呀，也有不贪躺平的，也有照样贪的。突击生意你要小心点，做大家如果做政府生意得小心点，你不要再像原来那赤裸裸送钱了啊！有些生意你该放弃就放弃，因为他出你预计到他出事儿，你不要放这种，所以跟政府要有边界了啊。所以能转型的就转型吧，啊，能出来的就出来，能把一部分资金转出来的就转出来了。因为你给哪个领导历史上存在我原罪的话，很可能被弄进去。你即使没送钱的话，有些时候纪委就是，当时有个上市公司老总找我，他说，就是当时深圳被抓了一个那个政法委书记，他被弄进去，纪委就让他认，你承认送给他了500万，你承认了你马上就走，我也不会追究你，你不承认我马上就你就回不去了，你马上就得公告。那只能承认，承认了之后怎么弄？以后做一期关于新冠的啊，哦，你这个可以可以，他排队了啊。陈金玲海外留学经历不是硬伤啊，信任你这都是加分项，不信任你都是硬伤啊。于志江不是那个谁的人，他是黄有龙，就赵薇那老公的表弟，他都是孙立军的人，都是孙立军的下线啊。讲一下中小企业，我这个中小企业怎么搞关系？这个得做一个专题啊。新加坡还是跟老一点那几个关系。新加坡反正擅长秋后算账，但是肯定也比较好。如果你合规合法的在新加坡，我觉得挺好的，只要别涉那几个灰色产业。然后新加坡这叫什么？亚洲最大的洗钱国度啊，原来就是靠给印尼那几个家族洗钱发生的呀。所以为什么这些富豪都去啊？第六代，习近平亲自干了，习近平就是第六代。怎么应对通缩？原来写过通缩，就是首先别折腾，首先别折腾，不要创业，不要乱投资，少花钱，然后多做这种无本，就是多投资自己，多放松心情。锻炼锻炼特长，把身体锻炼好了，争取撑过去，争取撑到伟大领袖下台。会员加群的，到时候微推特私信我吧，或者看一下之前的直播，之前的会员直播，你明天看会员直播吧，我会放那个加入的码上来。彭丹是谁的人？彭丹肯定不是老大的人，哼。你看，彭丹所有的关系都是集中在外交领域，啊，所以他要么是国宝的人，要么是那个。回头我会深究一下，啊，我会做一期分析彭丹的。咱这个都是有逻辑的，你做任何的这个分析啊，你要么有事实，要么你有逻辑，啊，逻辑就是他不跟别的事实不矛盾。你不能说我解释了三个事实，有七个事实是矛盾的。黄蓉这个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专职司机，他是那种许宗宏的小弟。小弟吧，经常喝多了，我帮你去开车啊，偶尔的，就像那个马明哲跟那个袁庚一样，他是那种就小兄弟、小马仔这种意义。谢谢 BD，谢谢 BD，你是明智的 啊，袁家军入城，那老是同样的。甚至收拾就不说那个冯中华嘛，现在冯中华的概率最大，因为他是组织部和广东书记角力，他俩都能接受的，就是这个冯中华。如果老大有新的人，家族有新的人推，就是他们家推；如果他们家不推，就是这个冯中华了。应该，邓和刘伯承关系很恶劣，两家族后来不来往了。邓出搞了一些活动，刘伯承家族的人都不出席了。他就是主要是抢功嘛，乱写历史啊。关于就像淮海战役，包括刘邓这些，刘和邓当时闹得非常僵的，两个人关于是出大别山还是留在大别山闹，吵得很僵。当时是把陈毅派在刘邓大军里，陈毅是三野的老总，派在二野，就是调和刘邓啊。中建能决定，中建能决定一把手，能啊，他级别是级别，位置，权力是权力。叶家和席家关系还行，但大事儿能找，小事找不到了。孔丹什么贵姓？孔丹，他爸是孔元啊，妈是，他妈是那个国务院副秘书长啊。他跟这几家关系都很好。沈晓明，你看看吧，沈晓明早期还是江家的。孔丹是孔元儿子，陈良宇和薄熙来谁搞经济能力强？肯定是陈良宇啊！薄熙来搞经济哪强呢？薄熙来搞人行，当时重庆的经济都是那个谁，黄奇帆在搞。薄熙来哪搞过啥经济？他整天沉浸在搞人嘛。日本经济在复苏，日本经济在复苏，但是日本的政策问题太大了。来，我讲讲日本的事儿。日本的结构性的东西太多，政策上也太多了。政客傻逼也挺多了。如果真的打台湾了，哪些是关键的信号？不再买石油，不再囤粮食，不再囤黄金，然后整个的军备完成了，到时候你会明显能感觉到的。然后媒体会先吹风的。张金良跟何立峰是有点关系的，但他组织部培养的，我还真没研究过，因为我跟张金良早年打过交道，但后来就没联系过。陈自立、刘延东，这个说刘延东大姐好啊，竟原来经常戴个墨镜，那个围上围巾，作为一个副总理去那个北京东边那几个商场逛街，给她几个闺蜜，作为一个副总理啊。所以你当了副总理多难，想逛街都不行啊！但刘延东水平不行，他为什么没后来没当上常委啊？他确实脑子不行。建行系那个谁田国立还在啊，但是都不行了。为什么选择日本？选择日本复杂了。令大密康师傅过了2分，为啥全家进去？因为他全家都出事了吧？还因为老大对他比较讨厌嘛。朱鹤新找机会讲吧。现在副国级都能讲没讲完，正部级都来不及讲，这些在副部级的就更没时间讲了。韩松是吴仪的小秘书，那个吴仪的大秘叫刘什么婷啊？后来去了工商总局当常务副局长，刘老爷子后来他跟着刘老爷子去了工商总局了。刘老爷子影响力很大，很帮忙。好，张金良啊，王江那就是那个谁，张立峰的王江是何立峰的铁杆，辽宁经济的根源，辽宁经济的根源，那就难说。胡舒立还是有靠山的啊，他没有靠山早就被干掉了。一对一咨询，你等一下吧，我下日子。我下个月再开通，现在要一对一的人太多了，我现在正在想怎么设计这个机制，因为我如果开通这个东西，我既然肯定让大家物有所值， 啊，这告诉大家能解答大家疑问，对大家有帮助，不能中国能加入 CPTPP 吧？不能啊，就是为了防着你呢，你还能加？前提是必须得什么工会人权，你能做到吗？而且得做到了才能加入，就是为了防中国的，你还能进吗？李伯坛在，李伯坛没事儿，李伯坛没事儿，贾庆林，贾主席没事儿，李伯坛他不愿意回去是不愿意回去，坛哥嘛。胡舒立应该没有常委级别的，但是政治局级别的是有的。国安会跨境抓人吗？他抓不了，他没这个能力。现在，除非你在东南亚，东南亚是中共长臂管辖，是能到的。叶家如果他开口的话，会的，但是叶红非常谨慎，他轻易不会开这个口的，除非涉及到他家生死存亡的事儿。一般的事儿，你给再多钱，他也不会的。叶红不行，主要是，叶红当时应该跟着老头多锻炼一下。黄敏我不认识，大家不要问我是哪里人啊，不要关心，因为我住过很多地方，怎么找纪委的关系？我那个我明天会讲中纪委，你公会员里这个公开的我不会讲。我回头会在会员里教大家怎么去做关系，怎么就关系不是像大家讲的，我生下来是谁的孩子，生下来是谁的孙子就有关系了。很多关系它是后来建立起来。你看，你如果说都是生下来的，那应该现在的领导人、现在的首富前100名都是领导人的孩子呀？为什么都是别人呢？为什么都是别人呢？就是这些关系是可以后天建立的，但有套规律的。那这套规律怎么弄？我肯定不能公开的讲，讲完了我还想混不混了啊？我肯定会在会员里，或者是有的甚至要在一对一里讲。而且每个人搞关系的路径不一样，你的资你拿你手里拿刀还是拿木棒还是拿枪，你的资源禀赋不一样，你走的路就不一样。所以要根据你怎么做关系，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不是说一概而论。我只能在会这个会员里我会讲一些大概的路径、大概的原理，然后一对一我会讲。根据你的情况帮你设计，给你出一些主意啊。但是最后怎么弄还得看你个人。上海电气吴磊是吴磊是吴王国的儿子。李伯坛被限制出境，那是有一段时间传说。李伯坛没事儿，他当然他牵扯的事儿很多，但是他的安全肯定没有问题的。国内宣传那个 CPTPP 是给大家一个念想。刘亚洲对刘亚洲抨击我们我党政策，倒不一定是酒后。然后谢谢 Airlook，谢谢 Airlook，你是明智的。最近大家不先不要问我投资，投资那个大道讲得很好，就是大道最近出了一个新的访谈，大家去看一看，在雪球上。我觉得我的水平达不到他的水平，我但是在时政这个领域，没有人达到我的水平，所以我就在这个领域来讲。大家还是一开始讲自己擅长的，沈晓明还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无关政可以讲，但是到后边了。油管上。谢谢 Cyber Question，谢谢谢谢。冯丹宇，冯丹宇我不认识。怎么加群？到时候明天看直播。段永平，对段永平最近出了这个直播，我看了还是挺受启发的。段永平是想明白了啊，但是我们这个我可以帮你判断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趋势。我原来在体制内待过，你看在国内搞中南海、搞这个时政的，哪几个去中南海？原来我经常去中南海。王岐山和习近平为什么不好了？到时候我会出个视频，王岐山为什么被清查？怎么清查他的？刘鸿渐一开始聊了。流汗一样的黑道人物肯定有啊。 谢谢 Alex Under， 谢谢谢谢，这个就是这个才是明智的表现，知识是需要付费的，请，这就咱们这个就是一本书的钱都不到，半本书的钱不到，一周给你一周，你看咱们三次直播啊，两次这个普通直播加一次会员直播，平常还有群里啊，然后咱们这个信息量顶香港多少本书了？周乃祥一般，胡锦涛，宋祖英跟老家没有一腿，这我辟谣的。胡锦涛实际可以讲，耿慧昌没有了，耿慧昌是犯了错误下去的，啊，他不出事已经谢天谢地了。王是不是海航？你说王启山吗？他是跟海航啊，啊，他们姚庆整天跟王那个谁王健在一块喝茶呀。普通人在美国的应该不会被冻结吧，参照先例啊，所以你放心吧。对，公司搞关系会讲的，我会有讲一些专题，这个得好好讲一下。软件是用 Telegram 加群，会员加群是 Telegram， 然后我们群员的素质都非常高啊，我这几天没空回复他们，谢谢 Kevin， 就是我们本身其实不仅是跟我学习，其实我也跟大家学习，大家互相学习。群里本身就是一个探讨，里面有很多体制内的人啊，甚至有一些那个局级的领导，他们局级也没弄明白，我看他也没混明白。还有政治学的教授，还有美国一个很著名大学的政治学的教授啊，也是我们的这个粉丝。赵子阳、胡耀邦有机会评论，那得很多年以后了。胡海峰有机会，这么说有机会也有，但是得比较靠后了，概率比较小。其实他跟赵薇肯定是熟的，要不然肖建华为什么给他借几十亿拍他马屁？肖建华又不傻。刘晓涛能升书记，而且会进步，刘晓涛前途很好，他是干力能力。雪球的大道啊，刘小强、周乃祥。周乃祥不是小川侄子，他是一个族的，不是他亲侄子。黄金十年，对，以后可以讲。国内资金，国内有，这些讲不太好吧？这个有些时候个别的可以讲一讲。孙晓明会从海南转任湖南，重用啊！小省到大省，这是重用啊！考虑出中编，哎呀，我没那么自恋，到时候我会出书的。我会编一些书给大家，到时候咱们自编的书啊，或者是有些书我出点评版本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书是这样，我会点评它一下，到时候我会出一个书店，大家可以看这些东西。因为光这样讲大家没有看没有自学也不行。所以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政治实证类的启蒙的东西。我现在弄明白我是启蒙的。它里面没有什么监控的，我们又不是干什么。聚众闹事儿，我们要起义又没干这种事儿。Telegram 现在是最安全的工具之一啊，为什么回产都用它？国内彩票一等奖原来是内定的，这两年不知道。原来搞国内搞彩票那个贺文，我跟他挺熟的，后来他被抓进去了，再出来我就没见过他，所以不了解这个情况了。宁波收尾数据空缺，那我也不知道，看总统部博弈呗，看。中组部跟浙江省委书记两个人商量呗。我想定社长周边产品，我不行，我没那么自恋。谢谢龙马，我这人是比较真实的，我觉得我不够出自恋，我出点，我到时候会出书的，你到时候可以看看。人都要知道自己的那，对，就是大道无形我有形，他是对投资还是想明白了。会员，你明天看直播，我会上那个二维码会员的。谢谢龙马，谢谢龙马。日本是短期的过渡，我在日本长期待，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行。但你到移民到任何一个国家，你都有痛苦适应的过程。国内这些人都到了日本，他根本就没适应啊，你没有适应，没有朋友，没有事业，语言也不过，你怎么留下来啊？对人家也不了解。我出书就是出电子书。出电子书你偷偷看呗。摆平杀人事件，那个蔷薇不就被给摆平过吗？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当时就摆平了那个杀人的事儿。 啊，刘嘉译提的人都被查了。啊，大老王捧我，谢谢谢谢高大呀，你太敞亮了，高大佬，谢谢谢谢敖哥，大家帮我点点赞啊，又没赞了，点点红心，点点红心，要不然我就下了啊，点点小红心，点点使劲戳戳戳戳戳啊，我们热度起来，热度起来，让咱们成为盖过伦美，盖过伦美啊。啊，这个现在都是轮你看，就大家到网上看，有几个人敢像我这样直播的？啊，我只想找几个人直播，大家都不敢给我直播。后来我弄明白了，直播最难，因为你没法现场查资料，啊，这样的话也很容易暴露自己的水平。王沪宁的书当然有水平了，大家可以看看，不像美国反对美国，说了很多预测的东西。史志军我不熟，来着，是王大老王不跟我直播，我跟他聊金融也可以啊，你们跟他说，啊。聊他擅长的领域也可以啊，范冰冰这当然有关系了，没有关系咋混的？谢谢谢谢 Tenten 七 U，你是明智的。怎么看万科？我深圳到目前还是要保，但保到啥时候不好讲。王嘉译以后不被跳播了，没戏了。就是王嘉译上次直播我讲过了吧？王嘉译是什么职务来着？我忘了，我上次直播提过。王蓝少敏不行了，蓝少敏是上个时代的人。治安王局抄视频，王局下边的狗剩抄的，爱抄抄吧。到明年，我估计到明年80%的时政视频都得抄咱们的引用，偷偷的引用。现在有一种直接引用的，还有一种引用咱们的我推特的观点，你看什么什么眼儿，那个老是引用的观点，那用就用吧，相当于我的学生了啊，你去传播去吧，把正确的观点传播，总比让伦媒在那里胡说八道，或者是那个 Google 派，现在还有搞时政的，有了 Google 派，就是 Google 一下，把维基百科整一整弄上来，像那个什么曹什么说还是孟德什么说，就是 Google 一下搜索一下，或者抄我的他也不承认，就总比这些 Google 派强啊，大家你给我。大家如果都是那个推特出来都是 Google 的，我为啥不自己去 Google 去看维基百科？为啥用你的？王毅是中来的私生子吗？不是，于志刚跟温没关系，于志刚跟孙立军有关系。马凯，刘鹤的儿子不也有出事儿了吗？马凯的女儿也会出事儿。你犯事儿了，都会查你，但是，看你查多大的事儿了，看你多大的事儿了。常委预测会出一期视频，袁家军进不了。中产不移民，就是你的钱在中国生活得很舒服，但是，你出来之后，因为会消耗很多钱。你像日本那个经营管理签证，就是骗人的。就不是骗人的，就会消耗很多钱。如果你就几百万的话，你就不要来了啊！我很多人找我就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在国内待着啊，你就放松心情，不要去想啊，不要去想那些东西。戴永革那期，对我忘了放了，不好意思啊，我答应那个了，我不好意思，我事儿太多了，我答应的没做到，道歉一下。戴永革会放出来的，你还挺厉害，知道戴永革。中央警备团团长，这团长没有司令员，就是团长、政委。刘鹤是刘少奇的私生子，你真行，你真有想象力。孙立军什么背景？孙立军是孟建柱的秘书，他跟韩正也不错，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习派。淘宝路，我这个没研究。副厅级的肯定摆不平，副部级以上。当时强卫是北京政法委书记，他摆平那个是因为李鹏的太太打招呼，然后加上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是罗干，也是李鹏家族的人，这样串起来才能解决。而且一般的副部级的公安厅长要比较强势，对下边人搞得定才行。推荐买房，哪里的房？谢谢 Kenny，谢谢 Kenny，大家接着帮我点点赞啊，接着小红心啊，点点点，要不然我就下了啊。这个我又困，日本这个时间 用那个，我又嘟嘟嘟的说了快2个小时了，所以是非常辛苦的，大家就当请我喝杯水吧，点赞也不费劲，也不花钱。我电报号回头我看一下，你推特把你那个发给我就行了。孙立军倒台的原因，孙立军倒台是因为王晓红要上位，他这个王晓红讨厌他，他的势力太大了，王晓红要清干他。信长兴呢？你加入会员，我已经在会员里讲的非常详细了。信长兴，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怎么起来的，在会员里讲的非常详细了。孙正军和傅政华，确实啊，傅政华不投靠他了吗？华为我会讲一期专门的视频。曹路宝，曹宝，曹路宝是李克强侄子，这都哪传出来的？移民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有几样可以移。第一，你特别年轻，第二呢，你能吃苦；第三呢，你有钱；第四呢，你有创业能力；第五呢，你语言可以。这五样都有，你就可以有一样或者其中的两样，你都可以移民。但如果你这中间一样没有，你就慎重一点。谢谢 ICCI0033，谢谢。推背图娱乐一下吧，都是事后诸葛亮啊。处理领导关系，这个我会讲的，就跟领导处好关系是一门学问，很多人就没有入门，就是很多人干了一辈子，在公务员里干了一辈子，糊里糊涂的，这个东西需要入门。我原来讲过，这个就跟打游戏的一样，你自己去摸索啊，是很慢的，等你摸索完了，你发现你没法从头再来了。有的人呢是拿着游戏攻略去打的，你像薄熙来，他爸会告诉他的，或者是习近平就更好了，他爸详细的告诉他了攻略了，甚至有的人他爸妈就是游戏的设计者，他本身就是人家自带那个就去打了，你说你能打得过他吗？那很多要么你有个启蒙老师，要么你像李克强，他爸爸也就个副厅级，但可以告诉他怎么弄，提拔不了他，可以告诉他怎么弄。你汪洋他岳父是个副厅级干部。他就能启蒙他，或者是你是名校的，你比如陆浩，他北大学生会主席啊，他或者是杨越，清华学生会主席，他这个学校啊会有很多的资源，或者是特别是一些就是学生会经历会给他启蒙。大部分人干到快退休了，连入门都没有入门，为什么？我有些时候很着急呀，我看着他们都着急，为什么咱们群里有一些厅级干部还在那里糊里糊涂的？谢谢周总。张国清入场，张国清入的职位这都没定呢。张国清，岗位都可以。他张国清是能力排第二，处理业务能力排第二。孙立军可以类比令计划、苗华，这三人都是一个类型的。孙小果很详细了，他就是他妈，他找了当时书记的秘书，那书记的秘书我还认识，后来回北京了，陈永康倒台，陈永康倒台还是政治原因。1000万，1000万是可以移的。董卿和孙立军前男友啊，后来也是他的庇护者。应勇为什么重新启用？没人了呀，而且他资历符合呀。孙立军虽然是副部，但是他是孟建柱的秘书，而且是大秘啊，几乎能当孟建柱大半个家。你说傅政华要不要跟他联盟啊？刚刚讲讲，刚刚上任，我讲了一开始。先总理、女婿、副部长，刘兴泰，刘兴泰太霸道了。刘兴泰在老家在海南的事儿都太多，太霸道了。柳传志做人有一套的，他很狡猾的，另外政治背景也很强的，跟中科院原来一直是他的保护伞，他跟江面恒关系也不错。谢谢，高道，这个我都要，谢谢邢哥。杨岳为什么退二线？杨岳两边跑，但都过不了。两边都不肯提拔他，所以杨岳就退二线了，没戏了。有一段时间还传他跳楼嘛，他精神确实有一段时间有问题。杨岳就是上个时代一直在清，他是全国学联主席吧？杨岳，清华的全国学联主席，一直34岁就副部级团中央了，但是他两边跑，当时大家看过下周讲陆浩的，中间会讲到他跟杨岳的竞争。 一句话跟领导主管，这一句话讲不了啊。行哥，谢谢谢谢。罗干的家庭背景怎么样？罗干是自己干起来的，早年段君毅，早年段君毅提拔起来的，后来被推荐给李鹏啊，跟李鹏一见如故啊，变成李鹏的家臣了。罗干家族原来就是他的侄子，他的哥哥不在河南很嚣张吗？侄子在重庆是个大富豪啊。周祖义、郭宁宁可以啊，他俩都比较有前途。李干杰不至于，李干杰现在不算完全边缘化，统战部现在是个实权部门，只是不如那个了，只是不如中组部了。老大对他的个性很喜欢，李干杰这人我觉得挺好的。好，谢谢李三哥，谢谢李三哥。胡启立家族，胡启立家族没接触过他家族的人，但胡启立这个人水平是可以的，就政治水平有点那个。谢谢奥哥，谢谢高大奥哥。嗯，马小天，我这没有消息，大陆没法加会员的，稍等一下，我会开通那个排除。许昆林有望即入区，他已经接书记了，已经在我那个会员里讲过了。他已经在那个预选赛里面了，有空点点赞啊，点点红心呀，我已经快不行了，就是靠小红心支撑着。大家请我喝杯水，我已经口干舌燥了，使劲点，小红心可以点很多个，特别刚进来的特别多点，多点一下，刚进来可点点左边的，可点点左上角的那个。哦，赵小江当时是朱善路为了拍李兰清的马屁给请过去的。大陆要不要回去做律？现在律师很卷，除非你进大所。我进不了大所，现在通过律师证的很卷，现在大家都在卷价格，而且大家支付起律师费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经济不好嘛。所以你本质做的是一个送水的行业嘛，经济不好了。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慎重点吧，除非你能进那几个大所，像京都啊什么的。白手套的我会恢复的，谢谢，等我一下。台湾政坛我熟悉啊，台湾政坛，我有好几个朋友啊，都是台湾的，很高层的，我原来在台湾做过生意啊。王凯够呛了，王凯肯定进不了正副国级。陈文清有竞争力的。陈文清要么进常委，当然这概率小一点，但要么就30%进常委，50%-60%就在干政治局委员。谢谢 David。香港前景就这样了，香港内地化。私募产业基金有前途吗？没有啊，除非你做量化基金、产业基金、一级市场的没有了，早点跳槽吧。甘肃政治生态非常恶劣。中印产业基金也走向末路了，别走向末路了。一级市场就没有，未来会没有多少。原来你摘红苹果，后来摘青苹果，后来种小树苗，现在连种子都很少了。刘宁水平可以，刘宁是典型的这个专家型的。你加入会员，你不要老发这个。你加入会员，我们有期讲水利部的那个所有的官员，中间讲了。你在这里老发刘宁，发那么多遍干嘛？你发遍发再多，我你加会员，我早晚就那个了。谢谢 NBA。中金还有前途吗？中金有前途，中金最好投行为什么没有前途？但你中金两类人，一个路干一户，关一户，一类是干活的。你要是一般的干活的，就在李浩吧，也看哪个部门。刘乐飞待着呗，飞哥待着呗，带带孩子。这不是刚刘乐飞的基金不刚收购了汉堡王吗？以后你吃的汉堡王都是飞哥的，你咬一口汉堡王都给飞哥贡献了。点点赞了啊！小红心戳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让我们的人气火过轮媒。就这点人，咱加时基金的事儿没完呢，加时基金的事儿牵扯到拜登。他们内部人控制时间太长了，搞的利益输送太多了。老赵同志的早就不该回来了，当时就不该回来了，他非要回来。曾小果最后找到省委书记的秘书。 如何评价官场？官场不错，他起码不说谎话，讲故事的水平不错，剪辑也不错。但他我研究发现，他只是说过去的事情，而且都是说那些网上的那个老陈年老醋，所以对于新的时政，他从来不评价。啊，我挺想看看他怎么评价时政的。另外他没有多少新的素材，然后对高层政治不是很熟悉。但总体来说，他是一个，他讲故事的方式可以，剪辑可以，也很幽默，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对，洋快餐都被咱们权贵们买了，谢谢敖哥，你太敞亮了，敖哥，我忍不住想跟你交朋友。这就是讲究人儿，大哥，朋友们，老铁们，就怕这种既不点赞又不加会员，你又这个的，这就是白嫖，就是调戏我，就是不讲究。我最讨厌人，我们东北最讨厌这种人了。谢谢刘侃呢。讲究人儿。银行工作有前途吗？银行可以，你也没有别的，就在银行里待着。现在大通缩时期，一定要找稳定的，要么考公务员，要么找这种待着。是不是 PE 的 buyout？没有多少那个，因为这种交易几年出不来一个。你总不能在那打猎，几年打一只兔子，你不饿死了？分奖金你也不，你几年分一次奖金，你不饿死了？国内彩票靠谱吗？我很少买彩票，我实话跟你讲，自从贺文被抓了，我也没研究过这个行业。原来贺文，大家知道国内的那个福彩都是贺文搞的。体制内会降薪裁员吗？会的，慢慢会的。陈晓明肯定给周建要提前安排呀，你即使这陈晓明，你看明年后年他就要调动了呀，后年调动了，你给周建现在先安排一个市委副书记，然后再干到明年，不就是可以找个地方当市长去了吗？你不能等走的时候再安排，走了之后再安排，他不成政治孤儿了吗？你这样的话，等走之前给周建调一个市长，那周建不就起来了吗？周建是84还是80几年？他是跟刘凯，跟那个刚才说的嘉峪关的刘凯都是一届的学生会主席，周建是常务副主席。副部、正部在看，没有没有，他们不会看，这帮人没几个会用网络的。你跟他们打交道，微信，我跟大家讲，我有个朋友现在正部长了，有一年我们发红包在群里。他收到一个二本红包，他都发了很大一群，主体就说这二本红包算不算行贿？算不算什么是这个边界？红包多大才算行？我说人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瞎说了，因为我们群里都是这些人。我说你那个时候他还是正厅呢，木随心没有倒，辽宁会发展怎么样？还是这样，还是像现在这样？这是辽宁东北的衰落是历史的趋势，不是说来一个强人就能推动的。这是个大趋势，有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甚至有地气那个气候物理的这个因素，这是不那个的。谢谢库克，你这名字太别致了。差不多2个小时了，明天我们会员爆料，大家想加入的就是大家加入会员吧，加入会员，明天会员我们会讲更多的，我再回答几个问题吧，我看看最新有没有最新问的会员的问题。北京房价会大跌，大跌不至于，但是连续缓慢下跌。郑山杰下届副国级是肯定的，政治局进不进不好说。体制内哪个单位你待着吧。对，刘凯受过很严重的挫折，差点折了，所以他痛定思痛。谢谢 NDWY，谢谢。贺荣要看一下，谢荣，贺荣看一下。东北栗战书不刚出了吗？吉林原来出过大领导啊。谢谢 Cyber，谢谢你的。这都是心意，没这不是钱的事儿，这都是心意。大家点点，稍微点点赞，然后 赶紧加会员，然后明天我就开始会员直播了。明天会员直播讲中纪委的，讲中纪委的运作，然后会讲，我会先报，明天我会报一个特别大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让你给听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中共高层的这些运作。但这个东西可能会员讲完我就删了，不会那个。买会员不知道的，就是我那些视频下面都有一个链接，我的介绍下面也有个链接是加入会员的。然后如果国内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个外币的信用卡，比如说招行的，或者别的什么。如果境外的，就是比较方便了。谢谢奥哥，谢谢奥哥。你是讲究人，我说奥哥，这种人能处，你能处。对，吉林原来是政治高地。谢谢 Harry，薄熙来我会讲的。薄熙来这因为有很多人讲了关于薄熙来的资料，网上太多了，我就不愿意炒这些冷饭。但他们讲的不在点子上。等过段时间我会讲薄熙来的 Harry，好吧？等我忙完这段，等然后因为什么时候讲都行。谢谢Gabriel Check 5个月，对你聪明的，你是聪明的。苹果锁国区，你是不是设置一下锁在区域啊？或者你到网上搜一下怎么弄，因为具体弄应该这个，你只要有外币卡肯定是没问题的，苹果不会限制你的，或者你换一下不通过苹果的。明天早上忘了几点了，可能稍微晚一点，如果我迟到了，大家也不要奇怪。夏宝龙是跟那个跟巴音朝鲁交换的，组织部交换的，两个对调的，组织部安排的。江苏主要是李元朝时候折了，现在刚刚回暖，因为那个谁，李希、石泰峰从那出来，会出几个干部的。江苏一直是政治是经济大省，但是是政治小省。会员直播会放的，会但只有会员能看，别人不能看。不会，谁会把你控了呀？大家不要想，不要网上那些渲染的啊！咱们这个东西，咱们这频道，我觉得比较中立的，帮他们做辟谣，然后各方面，我觉得还那个，而且他们很忙，你们不要把他们想的无所不知，像大脑一样。谢谢 Hamilton，谢谢 Hamilton。小组和以前的部门有区别，那就是军机处和内阁的区别大了。对，不会，好了，我真得那个了，我真得下了。大家不要担心那些东西，我下了哈，大家那个晚安，谢谢大家这么晚还参加听这些东西，我谢谢我听你们身上感觉到，感觉到那个，这还是有希望的。原来我搞视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很失望，因为都是轮媒，大家也不那个，但是从大家的身上，我感受到这个还是有希望的。大家你们还都是有辨别力的，特别是加入会员那些朋友，谢谢陈兰，谢谢陈兰。谢谢陈老吴，我们这个会员其实算比较值的，爆料爆这么多料，而且会专门的会员社区，没有以后我慢慢的准备好了会开展那个会员的那个叫什么专门的答疑啊，然后推荐会员的书啊这样的话，不管哪种需求，你在国内外想了解这种形式就单纯娱乐的，我要让你看清楚怎么回事，然后你想自己想学会搞关系的。想了解各个派系的也能，就是我的这个东西，它有一定的实战性，也有一定的娱乐性，让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吧，而且咱们也很便宜的，但是那个加价的都是那帮苹果搞的。好了，周末愉快，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有点迟到几分钟，不好意思，那个大陆的实在开不了的，等一下我下周或下下周就会开通那个 Patreon。那个 Petro 的话，应该用大陆的就可能加了，国内可以加的，想想办法可以加的，Petro 是可以加的，谢谢大家，晚安，周末愉快，还记住我给大家的建议，没事多生孩子，没事多生孩子，